全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云奇。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8年8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统计数据，新建商品住房环比上涨的城市有67个，两个城市房价持平，只有厦门一个城市房价下跌。据了解，目前我国已有多家高校开设了和恋爱相关的公开课和选修课。相关专家表示，对大学生开设恋爱课程很有必要，但想要教会学子谈恋爱并非那么简单。飓风佛罗伦斯在大西洋盘旋数日后，超级台风山竹也在太平洋上兴风作浪，菲律宾或将迎来约500万人将直面这场大自然的艰巨考验。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近日宣布，将使用大猎鹰火箭把一名私人游客送往太空并绕月飞行，这将是全球首名绕月飞行的太空游客。近日，占地面积13.6万平方米的北京朝阳区长宁体育公园正式开园，为周边10万居民提供休闲健身去处。北京市妇联发起了40年幸福 N 字方鸿雁传书万人家书卷主题活动，在西单地铁站陈设的落笔生万情万人家书卷上，很多过往市民都写下了对家人的祝福。东南卫视2019平台规划发布会近日举行，新的一年创作团队会继续将《鲁豫有约》一日行做下去。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小来小听资讯，感谢收听。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爱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星期来自崔健《一无所有》。在1986年的5月9号，中国摇滚乐因崔健的一首《一无所有》，从而登上了历史舞台。从《一无所有》《假行僧》到《花房姑娘》，崔健唱出了整整一代人的精神状态和情绪，更是那个时代最深刻、最感人的声音。那么，关于崔健的歌，你最爱听的有哪几首呢？ 这个感觉既然我是 不需要唱的歌。看不见的天，看不见路，我的胸部也被你抓住。听风过的心声吗？我说要让你一抓住，而我感觉你不是的，是像你一样骄傲的。我感觉你身上有血，因为你的手是热乎，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它像融化的完美的日出。你问我他在想什么，我说要让你

你世界，不用和别人连线。我不管你来自深渊，也不在乎身上鳞片，爱情能超越一切。Oh yeah， 只要你在我身边，所有非流言完全视而不见。请不要匆匆一面，一转身就沉入海平线。传说中你为爱甘心被搁浅，我也可以为你陷入海里面。怎么忍心断绝，忘记我不变的誓言，我眼泪断了线。 被生活逼迫的时候，但总有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感动的细节支撑着我们要为爱的人、爱的事而活。你也是，我也是。经典久了久，我是英奇。不开心时做个深呼吸，不过是糟糕的一天而已，又不是糟糕一辈子。 对你说他错的，我不是你那个什么。Thank you.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奇。近日，2018年度中央企业接受安置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退役士兵的计划正式下达。2018年，央企接受退役士兵将涉及1.5万个岗位。从多家旅游预订机构获悉，目前国庆期间的长线出境游报名已经基本结束，中短线仍有部分余位可以接受预订。11出境游价格上涨1到3成。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称，已向全美非法向未成年人贩卖电子烟的实体店与网络商店发出1300多封警告信，要在60天内递交详细说明如何防止青少年使用其产品的计划。对于近日传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年薪高达45万新元的说法，新加坡政府网站作出澄清，称李显龙的年薪是220万新元。北京市发改委近日批复31个公用充电桩项目，东城区王府井百货大楼、朝阳区家乐福四元桥店等多个人流集中地段都将新添新能源车的公用充电桩。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近3年来，北京共恢复新增湿地4684公顷，相当于6个翠湖湿地公园大小。未来2年还将恢复新增湿地6300余公顷。由优酷自制《探游世界纪实真人秀》《越野之路》节目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该节目是优酷潮湿八战略的重要内容。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山下的恋人中不再有你我手牵手，一切过了太久，我们的十字路口下一站是谁在等候，你我的方向盘却向着相反的彼岸，终点还是分开。告别你我离开之后，这回忆可以保留当初那美好的感动，过各自的生活。 Oh baby， 你答应我的我都记得，但是你却忘了你的承诺，不是说好彼此都不再联络，谁都别再犯错，是我的固执让你难过，但是分手却也无法选择，我走了以后你要生活，不要想我，也别再哭了。我们的十字路口下一站是谁在等候，你我的方向盘却向着相反的彼岸，终点还是分开。告别你我离开之后，只有回忆可以保留当初那美好的感动，你说你记住了，不为彼此难过，过各自的生活。 Oh baby， 你答应我的我都记得，但是你却忘了你的承诺，不是说好彼此都不再联络，谁都别再犯错，是我的固执让你难过，但是分手却也无法选择，我走了以后你要好好生活，不要想我，也别再。